所有事一天做完。你太累了，别该谢谢了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吧。你太累了，别该谢谢了，不要总忘记了黑夜和白天。你太累了，别该谢谢了，还有爱在你身边。